锵锵三人行，其实还是奥运行啊，咱们看见庆功大会了是吧，哎，这些咱们这些运动员全穿着他们的范儿服，什么黄西装红裤子还是红西装白裤子什么的，夸夸夸就好像是人民大会堂吧， 好像是 召开盛大这个宴会啊， 庆功宴。 然后你看刘翔又成为一个报道的点，而且这个记者格外描述他在上台阶的时候，感觉有些这个不太方便。 哦，有那么严重啊？就连走路都不行了？ 哎，跟腱受伤很要命的。听说现在他的那个教练孙海平啊，跟一个哪个国家的，反正西方的一个名医说那个名医， 我知道那个是医过齐达内的那个医生， 没错， 对， 说老齐就是我弄的啊， 对， 这准备让刘翔让他 这小心啊，老齐就退休了， 真退休了。所以说这金牌，我们关于金牌的话题，那天你们说了一个什么倒金字塔嘛什么的，我跟你说还是网友更有创意，你看看咱们这个网友把这个三个大国。最终奖牌榜三国示意图比成女人的体型，我跟你说很有道理。你看俄罗斯它平胸，但是它均衡，23、21、28， 就是那些年纪比较轻的体操运动员。 对， 没错， 铜牌长屁股上了，就说明俄罗斯还有潜力啊，还没发育嘛，对吧？将来未可限量。美国呢，则是一个孕妇的身材。你看，所以他这个肚大全是在38，这个银牌就说明美国还是蕴藏着这个新的生命，对吧？然后咱们中国绝对是一波爆，就说爆乳大姐，就是说胸大肌了。但是呢， 好像不大平衡，你看 有点不大平衡，对，有点担心呢。咱们这个胸那么重啊，下盘有点不稳。 问题是叉腰肌在哪里？ 叉腰 这是个谜啊，我发现 叉腰 搞半天，我到今天还不知道叉腰肌到底是什么部位。 这个人家那天我查证了一下，就是说有一个人据说知道叉腰肌在哪，说叉腰肌呢应该读成那个掐，就是你掐着腰的时候先深呼吸，然后缓缓的吐气憋住，好像这个肌肉就得到一个舒张锻炼，属于气功吐纳的范围。但是那位朋友说了，说谢主席这都需要十几年的气功的这个吐纳的功夫才能练出这个掐腰肌来。你让女足姑娘现在来， 这是跟足球有关吗？ 没跟运动员有关吗？谢主席当时讲话不是让女足的姑娘练这个 窍门太厉害，就练足球先练好这块肌肉是怎么回事？真是搞半天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网络新的流行词， 就香港报纸最近有评论说奥运期间中国的民主，说民主是不是有了大的发展，结果他们说三个四位区啊都是空的。 对， 你知道设了三个四位区，你看中国现在真是国家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啊，官方公布说一共有78件申请，最后呢74件申请了以后，经和有主管部门的协调，申请方都撤销了，就主动撤销，他比方本来是比方土地什么问题啊，然后那个上面跟他一调停，我们撤销了。有两宗呢是拒绝的，还有两宗呢人在处理中啊，现在已经批复了，人在处理中。但是他说千万别看这个东西，中国的民主在另外一个地方实现了，就是民主什么嘛，示威什么嘛，就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表达一种跟人家不接受的意见嘛，而且是发自内心嘛。这个民主居然就表现在巴西跟阿根廷的足球场上了。 巴西跟 对阿西在阿根廷的场上，中国的观众表现出最大的民主热情，你们都知道吗？对， 批评中国官员， 这是中国民主，这是没想到。 据说是那个叫梅西吧， 梅西 、然后这个比赛之后啊，有接受一个 兴奋的不得了， 阿根廷的那个网站的那个采访，人家说哎呀，中国人民对我们特别友好，给咱们阿根廷队加油。你知道这个阿根廷加油这个中国话怎么说啊？梅西说跟咱们阿根廷话是不一样，叫歇呀龙虾克。这我不知道是不是断的，到处都编排啊。 这中国民主进步了。 但那天有一些事儿是真的，就现场上能看到，就是到了后来场上叫的很热闹的时候，梅西是向看台上的观众挥手。哦，那意思好像觉得那个话是冲着他喊的，以为是给他们打气的。 打气这个东西啊，本身是容你看美国队他打气的时候，他只叫一个声， USA 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吧， 对， 我在加州看过尔晚 UC 尔晚，那个时候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中国女排去跟美国女排比赛，然后很一下子来了很多华人，就帮中国队加油嘛。 对， 但中国的加油比较麻烦，它要两部分组成的，它要有一个人领说中国队，然后 加油 加油，对不对？可美国人呢，他就是一个，他就是 USA。那么他怎么办？他就选择在你声音比较轻的，就中国队这个时候他就插进来了 啊。 在中国的也不示弱，结果场上就出现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了 ，USA 加油 USA。后来我们叫的很郁闷，我们到底在帮谁加油啊？ 谁给谁加油？ 所以我们就是两部曲，对不对？不过这是主场优势，我们是占尽了。 但是就说咱们还是说，就说得到金牌啊，我发现也是各有待遇不同。 嗯、 你看呢、啊？这个首先咱们说、 含金量 ，就中国讲多少钱、嗯？后来我听说巴西不讲钱，就没钱。 我听说了， 说就美国 讲的很少， 美国也讲的很少。意大利是什么呢？拿金牌的这个一半得交税。你要一半交税、 还交税 啊？对，说起来、这个、 美国讲的很少，也还得交税。 朝鲜也不错，朝鲜就当国家干部，就是让你当国家干部。 还有一个什么白俄罗斯，说是房子一套，对不对？ 白俄罗斯呢，有那个类似于咱们那个肉联厂那种，就是说终生吃一辈子的香肠，没终生免费吃我们香肠。哎，我这说这国家干部这事儿，我倒问问你啊，他们我那天听到一个论坛在争论一个观点，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某些运动员，我们有没有怀疑或者反对的这个权利？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反对、 啊？你比如说啊，中国的运动员算不算国家干部呢？ 广义的来说应该算吧， 公务员 吧，因为他的所有的工资都是国，他是国举国体制嘛，他所有都是拿着国家的钱嘛。 但是他是国家津贴而已嘛，因为他身份大部分都是学生嘛。 嗯嗯。 就是说呀、 那除非是八一队的。 他的意思是讲、你比如说像美国的运动员，他或者是自费，或者是他那个俱乐部的那个赞助，或者是俱乐部的会费，就用这个钱他投资，他最后他拿金牌。那么你可以说奥运精神嘛，这是运动员个人的比赛，我们没法指摘他。但是说咱们不是反对给中国运动员压力嘛，这一派的意见就是认为呢，我没有给他压力的自由吗？因为什么呢？这不都是举国体制吗？那么我能不能理解成是拿我的一部分钱，那纳税人还是叫人民群众的钱， 可以 我投资给你，我是你的老板，那么我有没有权利这个批评你或者要求你等等等等。 嗯， 我觉得理论上可以，但是你这个投资一早就知道他不一定能赢的，没有一个运动员说我做了这份，我做了跳高运动员，我就一定能打破什么记录，要不这活没人干了。对不对？就是我感谢你们全国人民支持，每个运动员拿金牌都说感谢全国人民支持的，都说了，对不对？失败的人也感谢全国人民支持， 也说对不起全国。 但是全国人民支持你纳税人的钱去资助了体育事业，你不能说他一定就是说他不能受伤，他一定得拿金牌，这个讲得通。他没尽力，你可以去指责他， 对， 你可以去至少你可以保留对他的支持。 对， 但是如果他尽了力了，不管以什么方式尽了力了，我觉得这个纳税人就苛求了。 而且这个是个度的问题吧，比如说很多人都拿纳税人的钱呢、啊，你要想想全国很多人都在拿纳税人的钱，你比方说像法院的法官也在拿纳税人的钱，对不对？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问一个很吊诡的问题了，就是老百姓有没有权利去给法官压力呢？比如说法官在判一个案， 嗯， 那么法官他有自己的独立判断，理论上就法官他要以法理的角度来独立来审，比如说这个人到底有罪还没罪。但如果他从法理角度看这个人是没罪，但老百姓全都觉得他有罪，全说你这个法官不像话，怎么判他无罪怎么样，那 这有这样的事儿， 有，常有。 嗯， 我们国家也常有这种事儿。所以呢，这就牵涉个度的问题，就是你是给他钱，但是你给了他钱不表示他就什么事儿都得听你的， 对，你 他要有自己的一个 不代表你支配 一个， 但是这个关键还是职业道德。 嗯， 就是说他如果从他职业法官的职业道德他这样判了，你就没权利。但是反过来他要是拿另外的好处，他故意那么判，他违反他的职业道德，那纳税人当然就有权利。 没错， 这说了就是裁判的权利啊。咱们这个广告之后还可以说说这事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再给你们看张照片，就刚才说到这个裁判嘛，啊，这次奥运也有一些说怪话，就说这个主场看来确实是有利，甚至有人讲中国你拿51块金牌跟裁判究竟有没有关系。那么我给你看这张照片，这个古巴的这跆拳道居然飞腿踢裁判，这场面记得吧？ 记得，当然。 然后你记得那个古巴领袖卡斯特罗吗？老卡斯特罗是吧？ 怎么了？ 老有所为，最近写了一篇专栏文章，为这个古巴的跆拳道选手说话。他认为京奥的这个跆拳道的这个裁判受贿，卡斯特罗写这么一篇文章， 还帮他叫好啊？ 叫好就是 古巴这次临行前呢，是他去搬旗， 我知道， 就回去金牌大缩水嘛，就一肚子的气，只有古巴能够挑战世界游戏规则。 可是我觉得这老卡要向来我是很佩服他，说话能够说那么半天，但是我觉得这回有点丢范吧，这样子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你如果像我们想象一下，胡锦涛写一封信表扬这个国足两个红牌下场的球员， 不该罚我们两个红牌， 这能做得出来吗？对不对？这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个， 但是所以说这个奥运给中国带来什么改变？至少一个就是游戏规则，这个意识啊。但是你比如说，关于这个发生很多争论。你像咱们那个跆拳道的那个陈忠， 对， 你记得吗？ 对， 也是这个问题。事后好像翻检这个录像看。确实是有这个是叫犯规啊，还是叫什么被击中了， 对 对吧？ 不是，就他最后一下对方踢中了他的脸，但是裁判没有给分 啊。 那么他们结果他就赢了。那么最后他们查出来说，哎，最后我也看到那个录像是踢中了。但是你呢，这个很奇怪，这个跆拳道这种啊事后翻检的这种游戏规则是很少的。我们大家公共接受的一种游戏规则最典型就是足球的游戏规则，就是说它是还是回到英国人的那个游戏规则 fair play， 就是他的意思说其实他们尊重的不是真相而是规则，你明白吗？就有很多足球啊，比方点球发点球啊，或者进球不进球差一点点，其实当场裁判有的时候是判错的，包括这个越位，但是他的规则就维护裁判，判错就判错，事后清清楚楚这个球已经进了，他照样不算。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文涛现在不是开始做这个球迷了吗？ 对 NBA 嘛。你如果将来也看足球的话，现在给你一个提示，你将来有机会你看一下意大利联赛啊。像黄健翔不是最爱看意大利球吗？ 附体了。 对对对，附体了吧？这意大利足球啊，有一个很怪的东西，就只有全世界只有意大利，它的联赛是裁判会变成明星的。你们知道，你记不记得以前意大利那个光头，那个叫光头裁判吗？那个我一下想不起来叫什么，一堆这种人能够当体育产品代言人，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裁判的权力太大，而意大利这个足球呢已经发展到一个很诡异的地步，就是他们踢得太保守了，就都打防守嘛，都打防守的时候呢，这个胜负啊就是差一点点，大家 对，尤其是 当差一点点的时候，你说这个球是进还是没进？我过了禁区， 还有在禁区里边这个撞一下算不算十二码？ 对，这时候就全靠裁判，所以他的裁判就像天王老子一样很重要，所以他的裁判都会很受注目，所以到最后意大利黑哨就多。就大家都想办法常常贿赂裁判呢，什么这种事就特别多。 但是呢，这个里边还是有一个基本争议。你知道网球啊，现在引进了一个鹰眼，以前网球啪这个球压线不压线，以前就裁判说了算，对不对？现在呢，就有一个电脑扒过来看，你以为看他是看真相吧？不是，他还是有套游戏规则。他是什么？就每一方的运动员，你有3次可以挑战。这个球过来了，你有疑问，你挑战， 对， 你挑战成功了，这个分就给你了，或者说重赛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这个球过来了，你比方说你的挑战权没了，或者你选择不挑战，这个时候他鹰眼还是放过来，这个球明明是出界了，但是分还是算给对方。 对，因为你没有提， 因为你没有挑战，所以他还是规则至上，你明白吗？他不是一个真相至上。因为我们一般的人会看，哎，明明这个球出界了嘛，你怎么分还犯规？你没挑战，所以他游戏规则至上这一点呢，对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啊是有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任何事情从小到大家族到国家，我们要追求真相，要讲情理，而外国西方他就讲法。这个事情最后不合理，但只要程序是合理的，它这个结果是荒谬的，你也得接受。所以它这个游戏规则里面，这个跆拳道是反过来，所以很多人说要都这样来的话，很多比赛真的不好看了，就是说。 他们是为了照顾比赛好看。 但是他们说了，说你像那个摔跤的，你记得有个扔铜牌的那个人吗？瑞是瑞典的吧？ 对对对， 就是他不满意裁判嘛，哇就把铜牌扔了，然后就说这个褫夺他的这个什么资格，对吧？ 没有体育精神嘛。 但是后来呢，他所在的这个队啊，就向体育仲裁法庭起诉了，就打这个官司，然后这个法庭最后裁定你这个裁判有错，他是对的，就是扔铜牌可以。 他又是一个程序，他不是说他扔铜牌可以，扔铜牌这个行为当然是不好，但是说你没有给他马上一个上诉的权利，就是说他在这个事情有意见的情况下，你没有一个给他上诉的权利，所以你这个程序上出错了，所以上面就认为他不是说他认铜牌认得好，就是说你不能取消他的铜牌， 还是这个程序的问题。其实这种程序正义啊，最近几年不是很流行吗？我们程序正义背后有个很奇妙的假设，这个假设是什么？就是假设我们其实对真理到底是什么是没把握的， 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论，这个 对，就是说不准的，就是说你说要有真理，有时候当然刚才我们说那些情况的真理你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没话讲，但是往往很多时候真理是你争我夺，大家都说不清。 对，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真理问题之前，我们最好先商量一套程序，一套规则，就你我们三个都同意了，我们按这个规则办好不好？都同意了吧，那没话讲了， 我们 那以后有什么争论按着这个规则， 就我们小时候打牌就商量一个规则的时候，大家说一句话，大家容易大家难，就说有了这个东西，我们要这种东西一定要在赛前大家先约定好，就这样。 但是呢，是现在这个当今之世界还有一个是谁加之规则的问题，对吗？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普京就说了，我就是不加入世贸，我也不听你美国的这个七根转，那北约是一个游戏规则， 对， 但是俄罗斯也企图有一个游戏规则，对吗？那很多不同啊，这 没有没关系啊，那这个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你再说这个游戏规则，还最近你发现没有，奥运要不说确实对中国它有互动的作用，明显感觉北京现在很难买盗版碟，在奥运期间啊，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得到， 去看看 奥运期间我的朋友们都说了， 我们要等残奥过了以后才能， 残奥才能买是吧？ 残奥之后， 而且呢说比尔盖茨跑北京来干什么来了，你以为来看奥运来了吗？另有所图，跟中国方面来谈，然后最近传出消息来，就是你知道那个网上有一个算叫改编的还是改版的那个微软 Windows 那什么什么那个系统，那叫一个什么花园， 番茄花园 的那个叫算改版者吧，听说他被抓起来， 真的？ 哎， 咱们不保护番茄花园的知识产权啊？ 对，你这番茄花园照人比尔盖茨的游戏规则，那你是侵犯我的知识产权呢？盗我的版的， 那是拿他的东西改的嘛？ 但是他们也有人，我也听有中国网友说这番茄花园呢比微软那个好用多了，去掉了很多那个没用的，而且我也不太懂那是什么，但是我就听他们用的人说你看苹果吧，界面非常漂亮，对吧？但是微软呢这个比较 好用，功能很多 。那么他呢就把这俩结合起来，还是看着挺漂亮，但是又有这个很多的功能等等，反正就是他做了改造，但是就这么一个行为，这也算是在知识产权这方面反盗版方面好像这么一件事。 我也注意到奥运这件事情，你看因为这个格鲁奇亚的局势，俄国跟美国的这个关系的紧张，中国在这个时候有很多游戏规则跟美国互相之间有点大家怎么来说有点默契。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知道这是美国排球男排赢冠军啊，很不容易啊，可是他的教练是很伤心的， 因为他爸爸不是 他的岳父在鼓楼被人 对 是杀了嘛。 这件事情照常规来说，在美国这种专门对中国妖魔化的媒体是很可以拿来大做文章的，是在奥运期间有一个美国游客被人这么巧啊，偏偏 是， 可是美国大使馆就出来说纯粹个别事件，不是针对美国人的，而那个人呢也不是对社会不满，是一个神经病，这种解释那我觉得就互相之间这互动的 真很体谅， 这真的非常体谅。那你看这边厢啊，对比尔盖茨的这个游戏规则这么尊重，而且你知道现在于在清啊，就你知道中国 人，我知道那个 他现在要做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了， 你知道吗？因为你的体育一强国以后，这世界的游戏规则就讲，你国力一强，陈峰富尊就是国际卫生组集团的主席了。就是说你在里边表现一强，你的利益越多，你就参与制定游戏规则了。这所以咱们现在走的跟卡斯特罗真的是不一样的道路了。卡斯特罗是一味的反抗，对不对？你就是跟他挑战。你看中国这次有很多，接下来现在很多魏继中做国际排联主席了。接下来中国会，所以很多国际的游戏规则，咱们不说主场优势，根本中国人就在里边参与制定的。有很多人分析说，中国的体操这次成绩为什么这么好？这个体操的评分制度有一个根本的大改变嘛，以前十分满分，现在要十几分嘛。那么很多中国的裁判呢、都在里边，我们很早就知道了它的这个变化，我们的训练是非常提前的。比很多国家的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啊，很早就往这个难度方面去发展。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你知道，你早一点知道游戏规则的改变，我们早点早做准备。 最好就游戏规则是咱自己人定的。 这问题是这个游戏规则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最近几年呢，就很容易跟什么普世价值啊、中国传统特色这些东西勾起来讲。这么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格外小心。不要太泛泛而谈， 对， 太泛泛而谈就变得很危险。你比如说什么东西，你一讲普世价值就是西方霸权，我们中国要走自己一套，那你是不是说四则运算加减乘除该怎么，就是西方价值 观？阿拉伯这 我们不用，我们得走自己一套。那中国是有以前那套传统的算术的写法，那我们是不是说现在小学生重新都走这一套呢？那有些东西你还是能比较它的方便与否，或者这个规则到底有没有，比如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普世，像数学规则大家都觉得那是普世嘛，对不对？所以你刚刚说到这个俄罗斯这个问题，